法郎0.912，加元1.308，人民币6.562，英镑兑美元1.327，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61美元，卖出1870.38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今日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保健产品五花八门，对于老友记嚟讲，点样拣先至系最醒目呢？一起问一下香港安老事务专家钱黄碧君教授。 如果大家都能够饮食均衡，有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时时都可以保持到身体健康的话，其实我们是不需要任何保健产品的。那我觉得如果是需要一些补充的话，都无可厚非的。不过呢，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保健产品呢就真的用来补不足，而不是用来有什么好处啊，或者可以医病啊。如果当你真的要买保健产品，甚至是维他命丸都好，最好呢都能够跟你的家庭医生商量一下。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吃不同颜色的食物，不同种类的食物，每一日可能有7至8个钟头的睡眠时间，每一日有30分钟的运动，能够有15分钟晒下太阳，多啲联络下朋友，咁我相信咧，大家咧一定能够系有健康嘅身体。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唉，我好担心层楼俾人，我边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有你同行，做个精明都市人。 喺大陆识个朋友，咁咧就话个朋友咧就话可以投资23万，就得个回报率咧就100万，开头就入5万嘅，入完之后都冇晒消息咯，后屘就走去报警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带俾你丰富社会资讯。醒目仔女，仲唔开定收音机？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开始清晨爽利节目，有草蜢的世界会变得美好。在我们心目中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目标，有些我们想达到的东西，或者有些我们的希望啊，我们的愿望，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动力，继续是每天都将自己做到更好，每天都磨练自己去接受一些挑战。时间5:14，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现时温度24度，湿度是9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啊。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这一分一秒全都停

Bee Gees 嘅组合咧，大家都系配合得天衣无缝啊！各人紧守自己嗰个音乐嘅岗位，就凑成好多好多首嘅名曲。头先嗰首系其中嘅一首《How Deep Is Your Love》。 任每次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你，心中深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用情好深的人咧，喺呢、這个即系最炽热嘅爱情嘅时候咧，真系日想夜又想啊！一日不见就如隔三秋。王菲嘅《Miss You Night and Day》， 从不知怎么爱上你，我再也不理，从不知。人从来不知一刻分开也会对你挂念、啊、人每次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依离，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我 仍然能拥有梦想跟前途，仍然能拥有自尊跟自豪，仍然明知许多旅伴一转身会遇到，为何感到这不算最好？明明从不信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意大利单日新增34000几宗确诊，再多753人死亡，是四月初以来最高。累计死亡人数增至超过47000人，是欧洲第二多。北部的伦巴第地区继续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单日有超过7600人确诊。英国单日录得19000几宗确诊，529人死亡，是欧洲目前累计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德国，国会通过一项新法律框架，赋予当局权力实施社交距离限制和戴口罩等的防疫措施。数以千计民众不满，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聚集抗议，有示威者向警员掟樽和放烟雾弹。警方以水炮和胡椒喷雾驱散，拘捕190人，9名警员受伤。泰国国会经过两日辩论，通过两项分别由政府和反对派提出的修宪草案。至于要求包括改革皇室在内的全面修宪民间草案则被否决。获通过的两项草案都建议成立一个由45人组成的修宪委员会，再提交国会议读和三读。大批反政府示威者知道民间草案被否决之后，由曼谷市中心商业区游行到警察总部，抗议警方前一日以水炮和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有人向总部外墙泼油漆，警方就在总部内驻守，防止有人闯入。前一日的示威导致最少55人受伤，其中6人受枪伤。警方拘捕一名皇室示威者、皇室支持者，指他在集会现场非法藏有武器和弹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根据国家灭灾和管理委员会建议，吕宋岛进入灾难状态，所有有关政府机构将被指示执行有关救援、恢复、救济和重建工作，执法机构将会确保受影响地区的秩序。自上个月底以来，先后有5个风暴登陆吕宋岛，除了导致最少几十人死亡，亦都重创当地基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杜特尔特同时签署行政命令，在新克拉克城建立一个后备国家政府中心，以备首都马尼拉出现紧急情况或灾难时使用。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7宗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个案，涉及7间小学。7间学校分别是加诺萨圣心学校斯立布、香港真光中学小学、天主教柏德学校、圣爱德华天主教小学、基督教香港信义会深信学校、培基小学以及元朗朗平村惠州学校，一共涉及169人，全部情况稳定，无需入院。中心会安排受影响班别的师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会建议受影响学校在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停止面授课堂和活动不少于7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438点，跌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7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7，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8，人民币6.56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18美元，卖出1871.11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阿乐，我好嬲啊！你真系正宗嘅出路铁嚟噶？ 吓，即系咩啊？ 即系唔打唔得啊！ 你唔好咁猛整住先，你打我冇用噶，打铁你啱唔啱啊？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湾仔区打铁师傅陆先生，同大家分享形形色色嘅白铁制品，仲有介绍区入边嘅长者友善资讯。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我是叶蕴仪， 我是陈永雄。咁多位哥哥姐姐、五台嘅听众，而家你哋睇港台电视嗰阵，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嚟噶。 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唔会再收到模拟电视噶啦。一定要加翻机顶盒或者系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唔识就快啲揾啲后生帮手啦。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明年7月15日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呢排咧都听好多嘅信息咧，就讲有关呢、這个吓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嘅一啲嘅信息啊。时代系一路不断不断系向前嘅，有啲嘢咧系一路系去改进嘅。咁啊，希望好多嘢系改得更加好咁样啦。咁啊，全港呢个全面嘅数码电视广播咧，就喺12月1日咧就会实施噶啦。咁啊，今日咧就系19日，快噶啦吓。咁啊，截至到今年嘅7月嘅调查数据咧，全港系有近90%嘅住户咧，都已经收睇数码电视啦，都好好噶啦，90%啦，只系有大概2.6%嘅住户咧，不过呢个2.6%咧，都占咗系68,000户，仍然系使用紧模拟电视，反映住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啦。是就已经是为这个全面数码电视的广播其实都要做好的准备了，有些未做的要快点做了。为了配合12月1日实施这个全面数码电视广播，政府就委托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在2020年1月就推出这个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就为一些有经济需要的模拟电视住户安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的。你可以打2922-7230 去，应该是9230啊，2922-9230去查询一下。 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 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你比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明，感触深远空虚，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透过呢个空气当中咧，都系收音机咧，都会系一个好即系最佳嘅一个良伴啦。咁呢个缘分咧，系有啲朋友系一即系捉到嘅时候咧，就紧 握住不放，就是、可能佢聽到某一啲節目好聽，佢就一路係繼續支持落去。咁、这個可能都有一個緣分。最初聽嘅時候，可能係偶爾聽到啊唔錯喎、啊，咁啊繼續聽。聽收音機嘅朋友咧，都有啲係真係好忠實嘅。好多嘅聽眾咧，就係、是、一路咧由朝就開到晚陪伴住。呢、这個都可能係一個緣分咯、啊。除咗係聽收音機之外咧，公仔箱咧，好多人咧都覺得需要嘅。耳仔又要聽下嘢，眼又要睇下啲嘢，啊睇下視覺嘅享受就起碼咧就如果你一套啲劇集咧，一定有男女主角咧，多數都係靚仔靚女，咁而又睇見一啲唔同嘅電視劇情啊，而一路慢慢慢慢，哦，即係久而久之到回想嘅時候，哦，好多年前嘅作品啊，就以近期咧就係、是、一位電視藝人曾慧權嘅離去啦，又諗起佢即係以前喺麗的電視時期咧，都係一位小生嚟嘅。84年嘅時候咧，就做過一套電視劇係。做主角的那套就是《雲海玉公園》，他就是飾演那個主角金世維，是一位生逢亂世的天涯孤客，亦正亦邪，人稱獨守封蓋。他處身於瞬息萬變的江湖上，目睹傾覆殺戮，被牽涉入朝廷的漩渦，同時都被捲入武林中的大風暴，所以魔頭和正道盟主就有些、啊就是、戰劇戰了。通常睇戏嘅咧，就梗要多啲复杂嘅剧情拉埋落去咧，先至系全神好睇。主题曲罗家良唱。 流浪客自天外来，疯癫处令人惊呆，问有几人知我，知我暗自感慨，人问我疾苦何来，孤芳下貌如乞丐，为了甘为今世，为了隐埋心中爱，谁能换世站在天外，独自栖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碰到我所仰，着令我等我待，无奈我未知未来，只知我为何痴呆，又怕伤痕涌血，伤心过难以在天外，独自栖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碰到我所仰，着令我等我待，无奈我未知未来，只知我为何痴呆，又怕伤痕涌血，伤心过难以再。 我哋听到嘅声系罗家良唱，当时都是年轻嘅时候，把声都乱啲，但是他的机会都好好，一唱嗰时候唱秦始皇都好行。咁头先嘅云海玉公园，咁讲就是当时嘅84年啊丽的电视嗰个 嗰個版本，就是、曾慧權做呢個金世維。在2002年的時候，無線亦都拍過呢一套，而嗰個版本做金世維的咧係林峰。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星期四，今日系19号，星期四嘅清晨赏梨。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外？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痴情。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79年嘅一套电视剧《天蚕变》。黎小田作曲，鲁国沾写嘅词，柳影红唱，从此都成为佢嘅饮歌，所以佢去到登台嘅时候咧，呢首歌系必唱嘅。柳影红换到千般恨， 痴情枉纵，永难继续。愿你暗中送他回来，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这首也是经典作品，郑少秋、汪明荃《紫钗行》。 你受花 1975年的一套劇集《紫钗记》的主题歌曲，男女主角当然就是他们啦。郑少秋、汪明荃唱翻的《紫钗行》。六点后，今天我们有林思维就讲下需要营养飲食咨询服务的时候，我们怎样选择营养师呢？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 罗文《一生有意义》《射雕》里面的歌。现时气温24度。 每日清晨起床，我们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卿同钟志光、崔雪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的一天。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5台合办，喜悦一家。 有你同行节目主持叶蕴仪，点样令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投入到故事演绎呢？ 咁我就会好鍾意叫佢哋自己每人揀一个角色。今次你做妈妈，下次你做恐龙，等佢哋感受到当中嘅喜怒哀乐，就好似食嘢里面嘅甜酸苦辣咁样。 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参加喜悦一家。

早晨，早晨，清晨时间6:09啊！欢迎你收听清晨上嚟。咁今日咧就系11月19日，农历系10月初5，星期四啊。天气方面咧，咁啊，而家温度24，今日最高系29，又好似热啲咁啊。嗱，咁今日咧就系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而本港今朝早有薄雾，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3000米以下。今日天气预测咧就早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是稍凉的。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的呢个朝头早啦，喺钱佩卿身边的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听众朋友讲过咧，就系消委会咧就喺10月出咗啦，嗰个选择月刊咧就提到咧，如果我哋市民要呢个营养师嘅服务咧，系要点样去选择，诶，啲咩需要留意咧，佢哋就做咗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吓。 嗯，系啊，咁我哋做啲详细报告，因为佢 send 咗个问卷咧，去一啲机构啦，有70多间嘅机构啦，包括私营医院啦，一啲营养师嘅私人嘅服务中心啦，甚至乎一啲非政府机构啊、大学研究中心啊，去问下佢哋有关即系营养师嘅服务系啲收费啊，甚至乎佢哋处理嘅病啊，关于减肥啊、糖尿病，甚至乎问紧佢哋里边嘅营养师究竟系合唔合资格啊咁样嘅，咁所以就复咗翻嚟就有啲资讯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下。 但系复咗翻嚟嘅系60%， 系啊，咁都好。Okay, 我覺得60%都 OK 嘅， 都算係咁啊。 係啦，咁40%就即係冇封。咁當然，雖然消費者委員會就話透明度不足，咁但係起碼我哋都知道有60%嘅即係提供營養師服務嘅機構嘅一啲資訊，關於價錢啊，甚至乎你裏邊提供服務嘅人究竟係唔係註冊營養師啊，咁你都大概都知道。 嗱，咁我當係一個即係用家啦，消費者嚇。咁如果我真係要去揾營養師幫我手嘅時候咧，我一定會睇清楚，咦，佢列出嚟嘅係邊啲啊？哦，私家醫院係邊啲，或者私營機構咧？咁我就會慢慢去揾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我又会问啦，到底呢20间当中啊？佢係咪全部都係由呢個註冊營養師去提供服務嘅呢？ 咁當中有18間咧，其實都係全部由註冊營養師去提供服務嘅。咁我報告就揾到咧，就有2間咧就表示咧，唔係全部都係由註冊營養師去提供服務，有部分咧就係非註冊嘅營養師嚟嘅。 哦，咦，我又有嘢問咯。咁喂，我哋消費者梗係揾個註冊噶啦。咁如果唔係註冊嘅，係咪唔合資格咧？ 非註冊唔代表佢唔合資格，大部分都係營養學家嚟嘅。咁佢哋都受過專業訓練嘅，佢哋讀嘅時候個學士學位咧，都係一個食品及營養科學嘅一個訓練啦。咁唯一唔同嘅就係喺個臨床訓練嗰度就少咗一部分咁解嘅啫。咁唔代表佢哋嘅服務係唔妥當嘅， 即其實可能係大家提供一啲不同嘅服務。 係啦，咁所以你聽到話非註冊唔使咁驚，因為其實佢哋都唔係提供唔好嘅服務嘅，佢哋都會有機會提供好嘅服務。咁但只不過睇嘅受眾有少少唔同，咁我哋一陣間會講多少少嘅。 係啦，嗱，要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咁我又要想知啦，到底嗰啲註冊營養師係咪真係認可嘅咧？ 係啊， 會唔會有啲係呃嚟嘅啫嘛？係嘛？ 咁又唔可以講全部都呃人嘅，因為其實咧，我哋成日最擔心就係因為我哋都講過，即係其實香港咧好多年都冇一個法定嘅立法嘅註冊制度啦。當營養師嘅時候，咁亦都近年嚟多咗自稱營養師嘅人。咁其實我哋就擔心，即係行內我哋梗係知道邊個合資格唔合資格啦。但係其實行外嘅人咧就好難分別到邊啲係有接受正式訓練，有邊啲係冇正式訓練嘅人。咁所以就會有啲危險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都爭取咗好多年啦，同政府。咁依家咧就有一個比 较容易去找到认可营养师的一个机构啦。啱啱上年年咧，九年十月咧，卫生署咧就授权咗我哋一个新嘅学院咧，去管理香港嘅认可营养师嘅名册嘅。 系 咁，嗰个学院咧而家就叫做香港认可营养师学院。咁英文就叫做 Hong Kong Academy of Accredited Dietitian。咁 short form 我哋写 HKAAD 嘅。 哦，咁系咪即系如果你系注册营养师咧，呢度就应该有名单啦，即系你哋去登记翻咁样。 系啦，咁但系呢个咧，即系都唔系立法嘅，呢个都系自愿嘅規管嚟嘅，咁所以我哋市面上香港嘅一啲執業緊嘅註冊營養師咧，就可以去申請做呢個認可營養師學院嘅會員。咁變咗，如果消費者係覺得有啲唔知邊個係邊個唔係咧，其實就可以去呢個機構嘅網站，即係去查翻提供服務嗰營養師咧係咪合資格啦。咁、 哦、 呢個就係、是、 譬如我而家 check 翻林思維，係 啦，係啦， 咁就可以揾得到啦。 係啦，咁因為呢個係一個衛生署認可嘅一個團體啦。咁我哋個原則就係以一個專業團體一份名冊嘅原則咧，去管理香港嘅認可營養師嘅。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好想知道個營養師係咪合資格咧，其實可以去呢個會嘅網站上面 check 下啦。咁同埋點樣去管制營養師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除咗佢個本身嗰個訓練係合資格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規管我哋嘅營養師咧，每年都要去持續進修嘅。 係， 即係我成日都講，譬如你二十年前讀咗一個營養師嘅資格，你呢二十年如果一啲進修都冇嘅，其實你都係教緊你二十年前，或者可能唔好話二十年前啦，十年前、五年前嘅一啲資訊，因為其實營養學咧係不停咁變緊，咁好似醫學一樣，因為我哋係一個輔助醫療人員，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唔去進修嘅時候咧，你俾緊嘅資訊咧其實係唔 update 嘅，咁係你都唔與時並進嚇，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機構咧，即係同香港營養師協會一樣咧，個理念都係一樣咧、入得嚟做會員或者入得去呢個會做會員嘅時候咧，每年都要攞一啲持續進修嘅學科，咁先後先可以去繼續做我哋個會員。 咁、即係其實睇到嗰個嚴格啊，即係如果能够做得会员嘅，即系你都系不断进步、不断进修嘅营养师。 系啦，因为你唔知噶嘛，即系譬如你去见一个营养师，你唔知道佢过去往有冇读书噶嘛。咁可能佢真系廿年都冇读过新嘢，咁变咗就会有啲危险啦。 咦，系，我又想问下啦，调翻转啦，如果我发觉，咦，同我睇紧嗰个营养师，佢好似个态度唔好，啲嘢都唔知道，或者有其他我觉得唔满意，我去翻呢一度去投诉得唔得噶？ 可以嘅。咁其实咧，一个即系香港认可营养师学院，其实里边咧就有一个比较结构性嘅投诉机制啦。咁如果你遇到一啲营养师，就算系会嘅会员啊，其实人就会做错事噶嘛。咁即系譬如你遇到一个营养师，可能佢提供嘅服务唔系好满意啊，甚至乎佢提供一啲奇怪嘅方案俾你啊，即系譬如我见到有啲、有阵时啲人而家好兴讲好多奇怪嘅减肥方法啊，即系譬如可能血型减肥法啊、星座减肥法，甚至乎可能个人去相信某啲嘢，即系可能嗰个营养师系相信真系某啲治疗系得嘅，但系你又觉得咦有啲奇怪，甚至乎影响咗病情啊，甚至乎可能有机会收费比较 贵 贵啊，或者唔合理啊，甚至乎可能佢售卖一啲产品，你觉得系太贵或者唔合理。咁其實我哋呢個嘅認可營養師學院裏面個投訴機制咧，都可以俾人去發入一個投訴嘅。 即係你見到佢可能成日都係 hard sell 嗰啲， 係啦， 都好似唔係好專心去幫你，而喺度賣產品嘅。咁你都可以話喂， 即係有少少可能當醫療失誤咁樣咯、即係譬如可能見醫生都，如果真係遇著有醫療失誤，你都可以投訴噶嘛。咁營養師都係，如果你覺得咦，嗰個營養師可以提供啲服務唔係好妥當，甚至乎真係影響咗病情，甚至乎你嘅利益嘅話，咁都有渠道去投訴咯，咁呢一個嘅學院裏面就有個機制可以俾一啲公眾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嘅同行咧都可以去投訴。 咁其實變咗咧，你哋自己啊，大家更加會係做嘢好謹慎，即係有自己嘅守則啊。 同埋目的都係保障翻市民利益啦。咁另外就係要我哋嘅同行守規矩啦。甚至乎頭先我話持續進修，你一定係提供服務嘅時候，你一定要提供一啲最新嘅資訊，或者你要了解好多唔同嘅新嘅醫療啊、營養嘅資訊先可以上到一个专业嘅水平啊，咁样 可能或者喺度亦都系顺带问一问啦。我谂消委会都一样有做到呢一个调查，就系头先你所讲嘅，要系注册营养师，同埋有啲系非注册营养师，嗰啲可能系啲营养学家。 系 咁，其实佢哋个分别系点样样？ 系啊，其实我谂都系头先我有提过，就系个训练嘅分别啦，就系话营养师就有临床训练啦，营养学家就读嘅时候就未必有呢个嘅临床嘅训练啦。但系唔好误会啊，我哋唔系讲紧边个叻啲，边个唔叻啲，只不过系提供服务嘅时候有少少唔同嘅，咁如果你機構裏面，當然啦，如果你譬如你有一啲 疾病嘅，即係我成日講話糖尿病啊、心臟病啊、血壓高啊，甚至乎有 cancer， 甚至乎食物敏感，或者飲食失調呢啲。咁因為我哋主治營養師訓練嘅時候，可能接觸過呢啲病理學啊，同埋藥物嘅一啲範疇啊，比較熟悉。咁如果你真係有患病咧，我哋就建議揾翻註冊營養師嘅，或者認可營養師嘅。咁如果我普普通通，我想學健康飲食啊，或者可能我冇病冇痛嘅，我就係想體重控制嘅啫，即係無論係減肥啊、增肥啊，甚至乎你一個玩gym 嘅人想增肌嘅啫，你冇病冇痛嘅，咁其实你都可以揾翻营养学家咧去提供一个服务嘅。 哦，咁其实咧就等于系人各有志， 系 或者啲医生都系啊，佢大家所行嘅路唔同啊嘛， 系行嘅路唔同，同埋提供嘅服务唔同咁解啫嘛。咁同埋我哋千祈千祈都系唔好误会就话哦，听到营养师同营养学家系咪营养学家渣啲？其实唔系嘅，其实好多营养学家都好叻嘅，有啲营养学家甚至乎唔做前线嘅， 系 即系唔做临床提供服务，佢哋做好多 research 啊，甚至乎做教师。大学好多教师啊，都系有机会系营养学家，咁所以其实唔系代表营养学家系渣啲，唔做前线嗰班营养学家，学术性嚟讲系仲更加熟悉咯。 咁可能因为你哋喺2019年10月咧，就系正式系卫生署认可咗香港认可营养师学院，即系里边嗰啲就系即系注册营养师啦。咁而营养学家佢哋就暂时冇一个。好似你哋呢一個嘅認可嘅位置 係啊，暫時政府就未落實同營養學家做呢個嘅自願註冊或者可能自願嘅管制啊，亦都未有立法嘅管制啦。但我哋希望將來營養學家都會做呢樣嘢咯。 咁 我哋 做埋就好啲喎。 係啊，會，因為我哋有另外一個會嘅，就叫香港營養學會嘅。咁裏邊當中嘅會員除咗營養師之外咧，都有營養學家嘅。咁我唔可以代表佢哋講嘢啦。但係當然我哋都希望營養學家將來會喺香港受到一啲無論係自院嘅管制啊，或者立法嘅管制啊，我哋都希望有一日会做到咯。咁但系暂时都未有任何嘅管制嘅。 咁啊，梗系啲嘢希望越做越好啦，就杜绝咗嗰啲系即系牙油污， 系啊， 即系声称系乜嘢加嗰啲，其实系唔系嘅。 其实我哋最担心唔系营养师同营养学家，因为其实我哋呢两个范畴嘅人都系受过学位以上嘅训练。咁其实佢哋系专业嘅，我哋系最惊即系 out of 我哋呢两个 profession 以外嘅人，即系或者 KOL 咯，即系可能提供一啲奇怪嘅资讯啊，或者甚至乎去卖产品啊，甚至乎去叫啲人跟啲好极端嘅饮食啊，咁呢个都系一个我哋最担心嘅范畴咯。 系啦，咁啊讲紧咧就系消委会10月份喺选择月刊咧有呢一个嘅调查啦，咁就讲清楚注册营养师同埋呢个营养学家嘅分别啦。咁同埋咧都有一个咧就系通常都系临尾嘅时候，我哋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嘅嘢。 系啦， 佢都俾我哋一啲嘅 tips， 就系当我哋真系要揾营养师帮你手嘅时候，有啲咩需要留意啊？ 系啦，咁有5个 tips。在我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裡面，第一件事就是尤其是有病的那班即是有疾病的人士要諮詢醫生的意見，即無論是家庭醫生啊，或者可能你的專科醫生啊，就做了身體檢查先，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先。如果真的不幸驗到一些疾病的話，就叫醫生去寫轉介信去見一個營養師的。這個有什麼好處呢？第一就是醫生轉介，就可能個醫生知道那個營養師是哪一位。另外呢，如果可以提供到一個身體的檢查的報告，其实那位营养师见到你的血报告啊，或者身体检查的报告咧，当他提供饮食治疗的时候咧，就会更加多啲资料，提供得比较再好啲嘅，就系、是、咁样啦。咁另外第二个 tips 咧，就系话要认清营养师嘅专业资格 啊，即系头先提啦，我系上去呢个香港认可营养师学院， 系啦， 揾一揾嗰个系咪专业嘅， 系啦，因为里面有一个名册嘅，咁就叫做卫生署认可营养师嘅名册，咁即系你譬如有一个陈小明咁样，咁你就可以喺嗰个名册嗰个 search engine 度咧就揾到嗰个人嘅，咁如果揾唔到嘅时候，就有机会可能要问一下，点解咁讲？唔代表唔喺个 list 度咧系唔合资格，因为可能佢哋未入呢个会， 系啊系啊， 因为呢个会唔系成立咗好耐，咁同埋呢个会系一个自愿注册嘅制度，咁所以而家陆陆续续就多咗好多营养师去入呢个会啦。 系，头先你咁提醒呢一点，如果真系揾唔到佢，我咪会好惊。 系啦，咁唔使惊，你都有方法去揾到点佢合唔合资格嘅，因为大部分营养师嘅卡片，都有写佢嘅学历嘅，咁喺边度毕业啊？在哪度學校讀書啊？咁譬如我咁寫住澳洲註冊營養師，甚至乎有啲同事就寫加拿大註冊營養師，甚至乎美國註冊營養師。咁唔係代表呢個會冇佢個名字就一定係唔合資格。但係你想揾嘅話，可能 實揾到嘅。 係啦，咁揾佢嘅卡片，咁你睇佢卡片佢寫咩學歷，咁變咗大概都估到佢係唔合資格嘅。 明白。 咁另外當然見營養師嘅時候就要 定立可行目標。咁因為好多人揾營養師都有啲目標嘅，咁大部分可能係減肥啊咁樣咯。咁唔好 set 得個 target 太高，咁甚至乎嗰個營養師話：喂，唔係，或者可能嗰個提供服務嗰個人啊，就話：啊，唔係，我 guarantee 你一個月減廿磅嘅，你跟我啦咁樣。咁呢就誇張咗，或者可能唔係一個好實行到嘅目標。甚至我哋聽過有啲提供服務嘅人就話：哦，你食我隻產品啦，唔使做運動噶啦，你跟我就得噶啦咁樣。咁可能呢啲比較誇張性嘅一啲建議咧，市民就要留意啦。 其實咧就大家都會深知嘅，不過可能當時咧你就係、是、可能一時都好多疑惑， 啊、 都未係肯定個情況啊。但事後你就會明白到啊，原來有啲懷疑嘅時候咧，你都唔好 係啦， 真係去揾 即係少少疑惑，或者可能譬如有陣時見到啲 client 接受咗一啲唔係好好嘅服務咧、走埋嚟，我唔知㗎，佢叫我咁做咪咁做咯，我都唔識㗎咁樣。咁變咗，如果你有叮咁多懷疑嗰、那個，佢、幫你 set 嗰個目標係比較奇怪，你就要懷疑啦。 係 咁，另外同埋營養師嘅諮詢咧，除咗教你一个餐单，我成日话餐单，其实唔系净系餐单嘅，营养师会教你点样去改变你嘅日常嘅饮食行为，将你可以提供到健康啊，甚至乎令到你个身体再 fit 啲啊，或者可能改善你嘅病情啊咁样咯。咁同埋提一提，我哋就话唔好乱咁买健康产品嘅。咁所以其实如果无论喺药房啊，或者可能你见到营养师去好主动去同你 sell 某啲 你买边只产品、 你唔买呢只唔得嘅，因为呢度先有得卖，或者甚至乎我哋呢一只系特别好嘅，因为我哋嘅守则里边系唔可以咁样做、我哋一定系要话俾消费者听啊，你可以咁，你可以咁，你自己选择啦、就唔系话 push 你去买某啲产品。如果佢真系 push 得好紧要嘅时候咧，你都要谂一谂，究竟呢一个营养师嘅目的是什么？究竟是真的帮你治疗啊，定是售卖一个产品啊？这个都是一个你要留意一下的一个 tips。 所以保持头脑清醒，理智聪明。 是啊，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是啦，我说真的、要聪明，要出声。即如果你真的有怀疑的时候，你不妨未见他之前或者打个电话去问一问、究竟你们的营养师是合资格啊，即或者可能什么的学历啊，或者价钱啊，咁都要问一问先去做一个服务咯。 系、好，咁啊，唔该晒林思慧，就系、两集咧，同我哋分析咗消费者委员会做嘅呢个报告吓。咁我哋唔使睇都已经知道咗大概啦。当然你睇埋会更加清晰。 系啊，系可以买个消费者委员会嘅选择健康十月嗰个报道，可以再参考一下咯。 好，咁啊，唔该晒，大家可以随时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重温。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咁下个星期四再见啦，拜拜。You gave it to me, baby.自我有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用种种感觉，好好的察觉，教我更喜爱做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够冲天，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多开始。心中找到的信心啊，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

由內地回港豁免檢疫的回港易安排昨日開始接受網上申請。有消息說，政府研究緊下個月放寬廣東省和澳門居民來港時豁免檢疫14日。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認為幫助不大，應該同內地建立類似旅遊氣泡的安排。一陣聽佢點講。 中大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新型肺炎第一、二波疫情，酒吧和卡拉 OK 等娱乐场所的传播次数最多，建议加强在